拜登右脚扭伤，初步 X 光检查之后并没有明显骨折，出于谨慎考虑会再做电脑扫描作进一步的检查。现年78岁的拜登预料将会在明年1月正式就任总统，成为美国历来年纪最大的总统。涉嫌殴打黑人音乐制作人的四名巴黎警员现阶段会被继续扣留。巴黎检察官海茨表示，其中三名警员将会被起诉有意图使用暴力、种族歧视语言和删改警方记录等。另一名警员由于涉嫌投掷催泪弹进入涉事黑人男子的工作室内，将会被暂停主要的职务，接受司法监控。代表律师说，三名警员适当地进行拘捕所使用的暴力亦都属于无可避免。法国多个城市这两日有民众上街示威，反对国民议会通过被指加强保护警员的法案，亦都不满这一宗警员涉嫌向黑人使用暴力的案件。较早前，总统马克龙表明对事件感到非常震惊，强调法国绝不容许暴力或者野蛮行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4.08，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299， 人民币 6.58，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97， 澳元对美元 0.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4点，升1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46美元，卖出1,787.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7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出口噶。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出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跟住提一提你，有啲爆水管需要封路啦。九龙城嘅乐善道、东正道啦，咁影响到而家东正道近住乐善道一带咧都有封路措施。九巴路线2号 D 同埋10号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大埔道咧就有水务急修啦，去呈祥道嘅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九巴路线啦，72同埋81号喺呢一段路咧就需要改道噶。咁较早前啦，因为爆水管需要封闭嘅葵涌荣芳路介乎高方街至到仁芳街一段咧，而家全线解封啊，就系一段嘅荣芳路全线解封。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丁成，拜登选赢了，美国人希望控制疫情，恢复经济。 中国就希望缓和中美对抗，香港人则希望社会不要分化，矛盾不要激化，保持香港特色和国际市场的地位。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疫情之下，我们在乎你。 港台电视三十一，实行陪你笑住光圣诞。 日常八点半有奖游戏，三十一奖知识。 只要睇多啲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留意内容，打电话上嚟抽中你，再喺问答对决当中胜出，就可以捧走丰富奖品。 逢星期一至五， 港台电视三十一， 晚晚日常八点半，三十一奖知识。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30号新增115宗确诊，近四个月新高。 学校周三起暂停面授课堂至圣诞假期。 陈茂波指住宅市场仍坚挺，暂不宜放宽需求管理措施。 伊朗高级核科学家遇袭身亡，欧盟及土耳其等各方谴责。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收听收睇呢个节目。今个星期千禧年代咧，继续关注翻施政报告，会请嚟不同嘅局长咧，讲讲佢哋嘅政策范畴啊。今朝请嚟嘉宾咧，就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噶。早晨，局长。 早晨。 啊，不过讲施政报告内容之前咧，而家因为疫症又犀利翻啦，想先讲讲疫症嘅情况会系点先。即系嗱，而家最新数字115宗、109宗本地，24宗系源头不明嘅。咁而家讲到中小学啦、幼稚园都系星期三开始会停面授课啦，去到圣诞节嘅，亦都见到有残疾院舍嘅照顾员啦、院友咧初步确诊嘅。院舍的情況都讓人關注，這方面現在譬如你們相關範疇會有什麼工作跟進呢？ 我們實際上都討論了一段都頗長的時間，就是何時行一個強制的檢測。因為由疫情開始，特別當歐美開始一爆的時候，大家看到那些的，你真的甚至可以叫慘劇，整間安老院的人走了，即係等啲老人家喺度自生自滅，甚至嗰個死亡率咧，有一啲嘅美國嘅州份咧，係去到六七成咧，都係嚟自呢一啲嘅安老嘅設施。平均嘅數咧，喺廿一個國家就46%。呢啲數字係好得人驚嘅。你諗下嗰個一爆起上嚟嗰啲生命啊，即係嗰個損失係好令人即係震驚嘅。在我們今次的疫情在第三波裡頭，我們第一、第二波都守住，第三波就守不住了。因為始終是因為社區的感染，而我們的員工是出出入入回家在社區裡。雖然我們已經盡我們的努力去做好那些防疫的措施，我們的院舍的營運和他們的員工實際上都盡他們的最大的努力，但始終因為他們自己在外面的社區會進入去這些的院舍，尤其好多時候照顧嗰啲嘅院友咧，係一個好親密嘅接觸嚟嘅。呢啲嘅緊密嘅接觸咧，係令到嗰個傳染係相當之嚴重。咁所以我哋討論同埋去睇呢一個強制檢測咧，一段時間，我哋已經實行咗五輪啦，到今日係第五輪嘅最後一日嘅自願檢測。咁啱啱喺琴日，我哋就發現一單咧，就係一個嘅院舍嘅其中一個員工，佢係初步確診。他是沒有參與過自願檢測的。這個情況你看到呢，這個強制檢測是必須的，是難度很高的。因為我們有千多間的安老院和殘疾人士的院舍，殘疾人士院舍裡頭都有很多年紀很大的人士，而且身體亦都非常之弱，所以如果任何一間的院舍爆發一個疫症的話，嗰、那個死傷真係相當嚴重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好緊張呢件事啦。咁尤其當上個星期開始嗰個疫情係不斷惡化，我哋就好努力去諗，即係究竟呢個強制檢測係要做。當然啲專家就話咧，你點會保證啲人去個院度 係冇帶即係病毒咧，咁最早你係三日去檢測一次啦，咁呢個確定啲，因為你 check 嗰日冇嘢，即係過幾日之後你分分鐘又會有，同埋會即係有傳播性。後來就話七日啦，咁七日就都好，但係我哋做唔到。我哋第一輪嘅時候嗰個嘅自願檢測咧，因為係真係叫送上門去做，做到86%，所以86%實際上咧那個墳墓冇包嗰啲嘅一啲我哋叫散即係散件嘅上去嘅一啲嘅補充嘅員工。到第二、第三、四輪之後咧，那個嘅比率就跌啦。而家最近都係大約68%到，咁即係有三分一啦，係冇去做嘅。甚至可以咁講咧，我哋計嗰條數咧，都計漏咗一部分咧，嗰啲係佢可能一個禮拜去一兩日啦，佢去三四間唔同嘅院舍去做啊，嗰啲嘅員工。佢哋本身就同一般香港人嘅個風險唔係好大分別嘅啫，但係當佢如果真係不幸即係感染咗，而去入個安老院，尤其一啲同啲嘅院友有一個緊密接觸嘅一啲嘅員工嚟講咧，個風險係非常之高。咁所以呢個係我哋相當緊張嘅，同埋尤其喺低個疫情咧爆到今天咁咧，實我哋都未知未來呢個零兩個月呢個冬季嘅情況會係點嘅，咁所以就事在必行。但係個難度相當高，我都明白到咧，特別啲院舍，使呢幾日聽到我哋話去做嘅時候咧，都相當之緊張，甚至係覺得好大嘅挑戰。甚至有啲嘅人士話：點解你唔同我哋去詳細討論點樣去運作咧？我哋已經做咗五輪㗎啦，所以咩嘅方法都大致上試過。有教嗰啲嘅希望嗰啲，譬如護士幫佢我哋做 swap， 即係做嗰個嘅採樣。有好多唔肯做，我哋亦都試過有幾間中心去一啲社區檢測中心，但係個安排嘅人數相當之少，咁所以如果我哋要一個，就算我哋一個禮拜做一次咧，我哋冇辦法可以用派人上門去做呢樣嘢，佢有啲係兩間，有啲係三間，咁你根本上除非我哋又要有一即係、就是、一大堆嘅晚間。採樣員深夜凌晨去做採樣嘅啫，所以做唔到嘅。咁所以唯一個方法就係要大家咧肯多步去啲社區檢測中心去做。有啲可以係翻工嘅時間，有啲可以係放工嘅時間。咁、 okay. 所以我哋希望大家都要調節嘅啦，因為唔容易嘅呢、這個挑戰相當大，我已經明白到。但係個事情發展得太快啦，所以我哋亦都未有足夠嘅時間同嗰啲嘅營運者咧逐一去講解、 okay. 探討。咁當然呢幾日我哋會努力做呢個工作。 之前都試過話派人上去啲院舍檢測，我見個比率話到86%，嗰陣時搞幾耐嘅，要驗曬，用咗幾長時間做？ 超過三個星期。 三星期。 已經盡最大的努力㗎啦，已經係即係九牛二虎，即、就、係、是、你諗下有成千間，佢有三間嘅同事，有啲兩間，兩間可能仲易啲嘅，即係佢即係接班嘅時候，即係前後。咁但係三間咧，你就要去兩次，而個時間係好早同埋好晏。咁所以成個流程嗰個嘅工作嘅挑戰真係大到。好緊要，好、 okay. 努力啦！我哋本來希望係兩個禮拜做，即係做咗三個幾禮拜。咁、 嗯、 就呢、這個都有方法，我哋試過，唔得。 OK， 咁而家就叫一個強制檢測啦，就嗌大家自己去揾時間去到安排啦。咁大家有冇啲咩分工角色啊？員工就要自己去驗啦。咁譬如作為個營運者，使唔使幫手做監察嘅？睇一睇啲員工，你驗咗四先好嚟翻工喎。咁使唔使有呢啲角色嘅？ 佢有呢個責任。因為當我哋定咗呢一個嘅所謂叫指令啦嚇，咁就嗰啲嘅機構佢理論上就唔應該容許，即係譬如喺12月14日之後嘅佢嗰幾日咧，如果發現嗰啲員工係到喺之前嗰14日都冇做測試，就唔應該俾佢翻工，因為佢有基本上嘅責任。大家只要睇翻呢啲案例。即係唔好有時持一個心理就話唔會偏偏選中我嘅、就唔會偏偏咧係我嘅呢個員工會感染嘅，一單就可以死唔少嘅人嘅。實際上我哋係喺嗰30個嘅死亡個案，係真係集中幾間院舍嘅啫。咁所以我哋有嘅院舍有19間係。有呢啲嘅感染個案啦，但係主要嘅死亡個案係嚟自幾間，同埋其中有一間咧係90%都感染。而死亡是最多的。咁所以嗰、那個情況係相當令人擔憂嘅。要去面對呢個挑戰咧，我只能夠即係咁講啦，我哋盡量大家去做。 我明白到對員工、對營運者咧嗰個嘅挑戰都相當大。 嗯。 我哋考慮過所有嘅方案嘅啦，送上門咧呢、這個做唔到。 嗯。 我哋可唔可以用深喉唾液呢個方法咧，作為強制嘅測試，用深喉唾液？不是一個方法，個原因嗰、那個係一個自己取樣嘅採樣嘅，嗰、那個啲人如果係從來都唔肯去做，你話我強制做，我俾個樽佢，嗌佢吐啲口水落去，佢吐啲乜嘢嘅口水落去，就將嗰個成個所謂強制嗰個意義咧，影到細。好多人都會問，點解我哋唔用呢個頭先講嘅深喉唾液咧？大家知道去睇全世界有邊一個國家嘅 health authority， 即係呢啲嘅。是肯願意用呢個深喉唾液作為一個檢疫嘅一個方法，就大家就明白咧，呢個係香港所創嘅，係、香港先會用嘅，甚至有啲地方覺得呢個係不能接受，作為一個測試可以接受佢屁嘢嚟到佢嗰個地方添。咁、所以大家明白到咧，呢個嘅採樣咧係需要去做嘅。 Okay。剛才你提過，即係個營運者有一個責任咧，確保員工係要驗完先可以翻工啦。大家講緊係強制啊嘛，即係做唔到係犯法嘅。按道理犯法嗰個應該係冇去驗嗰陣啫，營運者唔會去到犯法，即係個責任唔係一個刑事責任啊等等嗰啲喎，應該 不是不是啊，因為但係喺我哋嘅院舍嘅規例裏頭咧，有一個嘅即係我哋叫做即係行為規則嘅，我哋 call practice， 咁我哋會調即係提出一啲嘅修訂。同時會喺今日會話俾啲院社聽，你有呢個責任咯。 誒，咁如果犯嗰、那個即係冇 call practice， 有冇 會有受到有後果嘅？ 例如有啲咩後果？ 啊，當然輕者就係口頭警告啦。如果係重啲，就可能係會有即係書面嘅警告啦，甚至有罰則嘅。咁但係呢個細節咧，就我唔詳細講啦。但係呢、這個當然咧，我哋實際上最希望做到，我哋唔係想罰嘅。我哋最希望能夠做到就大家能夠合作。面對呢一個疫情嘅挑戰啦。 好，好，咁可以打嚟一齊傾下嘅，18723111，18723111。對於呢份施政報告咩睇法啦？同埋頭先特別講到啦，喺疫症之下，咁而家就話強制要一啲殘疾院舍等等嘅員工咧，就要去到驗嘅。咁大家點睇呢個安排？打嚟一齊傾嘅。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要同大家交代翻先嘅，就係、港島線啊，講緊地鐵站港鐵嘅啲消息啊。港島線一列咧往中環方向嘅列車喺北角站往炮台山站途中咧出現故障，而家要慢速行駛，所以來往柴灣至中環嘅車程咧會額外多10至15分鐘，乘客咧留翻充裕嘅時間嚇。港島線就係港鐵消息，港鐵線一架由去中環方向嘅列車喺北角去炮台山站之間咧出現咗故障，而家慢駛，令到咧就係柴灣至中環嘅車程咧會額外多10至15分鐘啊！乘客請預留充足嘅時間。不過準備聽個電話先，有個業界又想回應翻頭先嗰個做法。有呢位係社區及院舍照顧員總工會嘅義務秘書鄭清發打上嚟想傾下嘅。鄭生你好， 早晨， 清發你好， 係你好，你好，你講下你點睇啊？簡單講， 早晨啊，局長啊， 早晨， 早晨。 请讲，局长系清楚，请讲。 咁头先啊，局长都讲咗句嘢，就系系啦，早晨。头先局长都讲咗话，希望业界咧共同去做嘅， 系 共同去做呢样嘅抗疫。 咁，郑生，你听翻电话声啊，唔好受其他声嘅影响。 好啊， 嗰个有延误，因为可能影响到你，你直接听翻电话声。OK， 请继续讲。 OK， OK， 我听到。 清發，我都明白啦。我知道頭先我都聽到你被訪問嗰啲嘅表達嗰個意見。的而且確你之前接受訪問講嘅嘢咧，我哋真係有認真去諗過嘅。不過要喺兩個禮拜，唔好講一個禮拜啦，去我哋派員上成千間嘅院舍去做兩間或者係三間嘅員工嗰個測試咧，喺嗰個嘅流程啊等等，基本上係我哋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嘅，係做唔到嘅。第一輪嗰個經驗咧，係話俾我哋聽咧，我哋已經係九牛二虎，我哋差唔多所有社會福利處有關嘅即係負責呢啲嘅牌照嘅員工咧，已經係落咗水咧，協助有關協調嘅工作咧，都做唔到喺三個禮拜。本來希望兩個禮拜做到嘅，即係三個禮拜多啲咧，先至能夠完成有關嘅工作。 有冇難度啊？要你哋驗阿鄭清發嚟講下。鄭生，不如咁，你真係熄咗個電視，你熄咗個電視機，你熄咗個電視機先，因為你咁樣我哋傾唔到偈，我哋因為你經受到電視嘅延誤，你熄咗電視機先，好，直接同我哋講。 OK， 好清楚。 系。 咁咧，我都听到局长讲咧，就好清楚嘅，就系即系政府嘅意愿啦，就希望即系共同防疫。我谂呢个系我哋嘅共同目标嚟嘅，系咪？ 系，冇错。 如果我哋系呢个共同目标嘅话咧，其实当中头先啊，局长话讲紧用咗咩？用咗好多力都好似冇办法做到那个效果。咁其实咧，里头有啲技术性嘅问题，局长都冇去回应嘅。咁啊，譬如话你可以叫翻喺院舍里头嘅啲专业医护人士帮手做呢个采样，其实都系一个方法。 喺我哋试紧 啦。但咧呢样嘢就要局长真系要点样去说服呢啲专业嘅同工去帮你手做，就唔系叫我啲同工咧就走晒去即系社区嗰啲检测中心去做呢、這个做呢、這个检测嘅，因为点解咧？始终大家都知道个检测中心咧系好多人。我谂业界有啲人士都同我哋讲过话，如果叫啲同事去嗰啲社区中心做检疫嘅话，分分钟担心佢哋做完检测之后就惹咗嘢翻嚟咧，咁间院舍又一样系会爆，一样会爆嘅。如果咁而家咁嘅咁高危嘅情况，即系更加风险更加高添。 嗯， 咁所以啊，局长，我希望你即系政府要谂清楚，即系呢个做法咧，其实即系希望做得个，即系你长远要做呢样嘢。 嗯、 你要想一些长远的措施，就不是做一次的嘛，是不是、 OK， 好，不如就请局长回应一下，多谢先啊，郑清发。 就是头先郑清发所讲咧，我哋试过嘅， 嗯， 有部分嘅咧就不但自己不参与，亦都唔会愿意去做呢个工作嘅， 嗯， 喺我哋第一轮咧嘅尾咧，我哋的而且确有几间院舍系肯嘅， 嗯， 有啲护士咧就肯去做，但系咧就唔少嘅院舍系冇护士嘅。 嗯、 第二咧就係、是、嗰種抗拒嗰種即係做測試嗰種嘅情況係相當嚴重。 抗拒係員工定係個護士啊？ 個員工包括護士。 咁若果你譬如嗌啲院舍安排個佢裏邊嘅護士做啦，咁起碼啲員工近啲方便啲啊，有啲唔抗拒嗰啲做咗先啦，咁會唔會好啲咧？ 喺一個強制嘅情況同埋過往嗰個經驗嚟講咧，我諗大家要撫心自問，喺今天裏頭有幾多院舍呢啲員工？是真的去誠心去幫你去做這些採樣呢，是有些難度的。沒錯，我相信大部分都肯的。但是永遠都是萬一的問題。我們見的，我們有千多間院舍中了在第三輪是19間，是很少的百分比的。 嗯、 死亡個案是更加少的。但是雖然是這樣說，是很少的院舍。有中的院舍亦都相當少，有死亡的院舍都是少，但那些都是生命來的、 嗯、 死了有30個、 嗯、 所以那個如果你好像真的好像想在美國某一些州有去到其中一個去到七成至八成的死亡個案、 嗯、 都是來自院舍，我們想不想這樣 呢、嗯 啊、所以這個是我知道很難的、 嗯 所以呢我們在政府現在社會福利署呢，我想今天他們應該大致上都會公布到呢因為有些員工可能真的要自己在放假放工即、就是不上班的時間呢去搭車去這些檢疫中心去做這個檢疫的，所以我們呢都會用一個所謂即是津貼的形式呢去減低佢哋嗰個嘅即係經濟壓力咧，因為佢要搭車去、嗯，因為你知道我哋而家暫時係九間啦，我哋希望係陸續都會再開到啲更加多，減低嗰樣嘢。 即係每一個員工去驗都會有一個津貼嘅，將會。 我哋會簡化去做，因為你逐次去做咧、嗯，你就嗰、那個行政就我諗搞到好耐都未搞得掂嘅。咁、嗯、我哋會社會福利處咧會諗啲。簡單的方法，怎樣去提供一些的資源給一些院舍，怎樣去分發給一些員工的。 Okay， 但是要他們驗了，這個都要講了，真 的。是，當然要他們去驗啦。 不是，就是時機上都要講了。 是，沒錯，沒錯，今天我們都會講的，晏少少就會講的了。 嗯。 那如果我們假設他日後會每個禮拜都要做一次，那每次都要搭車來回，那最少的交通費我們都要差不多200元一個月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諗緊嗰個嘅外津貼。呢、這個事實上最寶貴嘅唔係嗰啲錢，係啲時間。我明白嘅。因為有啲嘅中心同埋佢住嘅地方唔係好方便，所以我哋亦都會好快由上禮拜開始咧去探討有冇一啲地方我哋可以泊架車喺度咧，就做一個户外即係流動嘅測試。咁好可惜喺上個禮拜我哋探討有一啲嘅院舍佢有一個幾大嘅即係譬如空間即係停車場冇一間行。冇一間肯， 係邊個管理公司唔肯啊？ 即 係啲機構唔肯啊。咁 即係院舍，即係嗰個院舍自己唔肯啊？ 佢自己唔肯，即係我派架車入去去做測試，佢哋唔願意。 問咗幾多間你度？ 我唔講啦。我哋好努力會繼續去揾嘅。可能因為咧，如果我哋揾個球場有個唔好處咧，就其他人都會走埋嚟。 嗯， 咁就未必係達到我哋幫呢啲嘅院舍員工去做嗰樣嘢，所以本來係最好咧，就係一啲比較寬敞、獨立嘅即係建築物，佢又有一個嘅，譬如停車場，佢做一個户外嘅一個臨時嘅檢測中心係最好嘅。不過就啲我相信有種種原因啦，都係擔心其他人走入嚟我哋個停車場去做測試其他院舍。咁但係如果要大家做好得呢樣嘢，要大家行多步。咁我哋先能夠去，但既方便到大家，亦都能夠去即係做到嗰樣嘢。因為如果你有個流動咧，我可以禮拜一去呢間，禮拜二去嗰間，禮拜三去嗰間。咁、喺附近一啲，因為我哋亦唔同嘅，好多院舍咧，好多時候都比較集中嘅。 OK， 好。嗱，電話繼續1872311，1872311，大家打嚟一齊傾下。繼續有嘉賓就係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九巴表示，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车长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中呈阳性，目前已经获安排治疗，情况稳定。这名车长前日休假，至今无驾驶职务。由上星期五起计的过去14日，他曾经驾驶 43X、80M、85、85X、206M 和 209K 共六条的路线。九巴已经消毒所有的相关巴士。另外，他并没有进入员工休息室用膳，亦都没有和同事一起吃饭。九巴已经安排清洁和消毒有关的车站和车厂设施。九巴又说会向所有车长派发深喉唾液样本收集包，鼓励检测。渔护署一名女职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渔护署话，该名女职员在大屿山东涌坳郊野公园管理站工作，主要负责站内清洁工作，无需接触公众。最近一次当值是在上星期二，最近没有外游，工作的时候有佩戴外科口罩，并与接触人士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当值期间一直有进行体温探测，体温正常。署方会安排和女职员共同当值的其他职员进行病毒测试，并会在相关工作地方彻底清洁消毒。有关管理站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由旅游人士到访东涌坳郊野公园不会受到影响。筲箕湾外东村昨晚发生致命火警，一名男子昏迷送院，其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昨晚八点几，警员接报指外东村外日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客厅，旁边有物件在度燃烧。消防之后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是有物件因为电线短路起火，起火原因无可疑。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字显示，全球的新型肺炎个案增至6200万宗，累计145万人死亡。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预料，美国的新增个案在感恩节过后会进一步增加。福奇说，不期望社交距离的建议在圣诞节之前会有所松懈，美国的个案数字不会突然扭转向下。福奇又说，旅客在感恩节之后的回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避免聚集，仍然是有助减低确诊个案。美国确诊数字超越1330万宗，累计26万人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瑞士法郎0.905，加元1.3，人民币6.58，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 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7点，跌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68美元，卖出1782.9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港铁咧嘅港岛线啦。咁较早前咧喺炮台山站附近出现嘅列车咧就系故障啦，咁已经系移离咗行车线，港铁线嘅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噶。重复多次咧，就喺炮台山站附近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系移离咗行车线，港岛线嘅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围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来回方向近住芬尼街一段咧就挤塞，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咁啊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龙尾都系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加龙村。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咁喺九龙城嘅落善道同埋东正道呢有爆水管，东正道近住落善道一带呢有封路措施，982D 同埋10号呢需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大埔道呢亦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全线需要封闭，九巴路线72啦同埋81都要改道行驶，咁揸车嘅朋友咧都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嘅系欧嘉伦， 有陈燕平喺度，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呢度接通咗位，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香港故宫预期在两年之后落成，用于介绍故宫历史文化，对香港人认识宫廷生活和历史有几大帮助呢？刘天赐、马鼎盛同嘉宾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一起讲从故宫展览看王朝缩影。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020年11月30日，新增115宗确诊，近四个月新高。 学校周三起暂停面授课堂至圣诞假期。 陈茂波指住宅市场仍坚挺，暂不宜放宽需求管理措施。 伊朗高级核科学家遇袭身亡，欧盟及土耳其等各方谴责。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千禧年代咧，繼續勞工局局長羅志光喺度啊，電話繼續1872311，1872311。頭先講咗好多疫症之下啦，有關一啲院舍裏邊員工嘅檢疫安排啦，晏啲可能再多啲公佈咁，繼續留意住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嚇，1872311，1872311。咁另外講翻施政報告嘅內容啦，其中一個同你政策範疇有關，亦都今次可能都係亮點之一啦，就呢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嘅。咁就話政府有資助啦，就鼓勵一啲喺香港同大灣區有業務嘅企業咧，可以請啲本地嘅大學畢業生去到大灣區入邊嘅城市做嘢，名額2000個嘅，呢個可唔可以講講具體諗法係點樣咧？ 我哋有啲細節都仲係磨合緊嘅，不過都推動噶啦開始。 嗯。 因為又係如果諗掂曬啲細節先推動，就又唔知道做到幾時嘅。簡單嚟講咧，我哋就希望一啲嘅企業，佢喺灣區裏頭有一啲嘅即係大嘅我哋叫做運作啦嚇，咁有啲同埋亦喺香港有營運嘅。即係咁變咗咧，佢可以喺香港去聘用呢啲人，然後就擺佢喺灣區度工作啊。咁我哋諗緊咧，都而家心目中都有一啲都幾吸引嘅一啲嘅企業，我哋希望佢哋參與啦。咁就我哋有唔少嘅年青人都會對於呢一啲嘅企業咧有少少傾向啊，都覺得哎呀呢啲企業幾好喎，咁有前景啊等。咁所以我哋嘅目標咧就希望係去幫到一啲嘅年青人咧多啲，即係特別係啲畢業生啦。雖然你話2000個咧就話多唔算多，咁但係作為喺呢個環境裏頭咧，我哋都有信心2000個係做到嘅啊。咁所以就去做啦。亦都我喺立法會都講咧，喺成個我哋幫我哋年青人點樣去即係用呢即係。你叫利用又好啦，呢個灣區嘅機遇咧，係能夠參與到咧。實際上，我哋一系列嘅工作就係甩咗一環嘅啫。我哋有啲探訪啦，我哋甚至有啲體驗啦，即係去幾日嗰啲啦，有一啲係實習啦，又有創業啦，中間就係冇咗就業嘅部分。咁所以今次亦都係即係面對呢個疫情，導致啲大學畢業生咧嗰個揾工係有啲難度。咁所以我哋覺得實際上雖然都唔係咁多嘅年青人。按比例咧，會有興趣去灣區嘅。但係如果按人數嚟計咧，我相信咧都係好相當多人嘅。咁所以2000個數目咧都未必滿足到嗰個需求添。但係因為始終過往冇做過啦，雖然都係急噶啦，因為應即係去面對而家嗰個嘅即係就業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先做2000個。咁我哋就會去接觸，實之前都接觸啲噶啦。咁、 okay. 有啲嘅企業都會願意考慮。 有幾多間都傾過你？ 我傾過好多間啊，傾好多間啦咁就有興趣嘅大部分都有興趣嘅咁、就我哋希望特別有一啲大啲嘅企業咧，佢能夠騰出多啲呢啲嘅就業機會啦、因為佢哋仲喺度有好多。根本上而家都仲喺度請緊人嘅，咁、 okay. 所以我哋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機遇，我哋唔好即係失去呢個機遇，同埋有一個需要嚇。 點樣揀邊啲企業？我哋用公帑去到資助佢請人咧？我哋 哦，實際上就唔會太複雜嘅。一咧就係嗰個嘅企業佢本身頭先符合頭先嘅條件啦，即、就、係、是、你香港有即係、就是、有營運啦，你喺內地有足夠嘅一啲嘅即係。規模咧，我哋叫做嚇。如果你太細，我擺一兩個咧，嗰、那個情況就唔係太理想，或者安排會相當複雜嘅、如果你可以請得10個、8個，有啲甚至可以幾十個嘅話咧，咁嗰個嘅經驗，因為好多時候咧，你知道啱畢業咧出嚟做嘢咧，都需要一啲嘅培訓嘅。咁所以嗰個機構有翻咁上下嘅規模咧，嗰、那個培訓先會做得好啲啊。咁所以既係點解我哋要去津貼咧？因為第一咧就係始終佢係一個需要一啲培訓啦。第二咧就係、是。因為嗰個係一個新嘅嘗試啦，同埋係灣區同香港嗰個薪酬都有啲嘅差距嘅，咁所以我哋都用一個津貼形式，令到佢一咧就係、是、有競爭力啦，嚇，即係嗰個薪酬有個競爭力啦。咁而第二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啲嘅訓練嘅機會。因為如果純粹有時頭先講嗰啲體驗啊、實習啊，可能都幾個禮拜、幾個月未必夠。如果能夠做到12個月至18個月咧，咁佢更加會掌握到上高嗰啲，譬如工作嗰個文化啦、嗰個嘅環境咧，就有機會咧。如果你做得一年 多啲做得好咧，佢分鐘可以留喺度繼續做啦。 嗯。 甚至佢掌握咗嗰啲嘅特別，譬如好似創科啊一啲嘅嘢咧，佢有興趣去即係創業咧，個基礎又會好啲嘅。 嗯。 咁呢啲我都希望喺今次呢個計劃裏頭去睇啦。咁同埋我哋都好好檢討啦，因為之後嗰、那個、okay. 個成效係點啊？啲人留唔留喺度啊？佢個經驗係點啊？都日後幫助我哋睇呢個日後深港或者我哋嘅大灣區。整體嗰個喺經濟甚至係勞工市場大家嗰個嘅配合係可以點咧？呢、這個都係我哋日後會關注嘅工作嚟。 所以揀邊個企業，你頭先提嘅準則咧，就希望係有規模嘅，起碼十個八個以上啦，有咁嘅職位啦。咁另外啦，咁揀邊二千人入去咧，就放曬俾個企業自己揀啦。呢方面應該係 冇錯啦，因為呢個我唔可以幫佢揀嘅。咁就由個企業，因為佢需要啲咩人係啱佢。因為咧，我哋揀。就又唔啱嗰個企業，又唔啱嗰個人咁，咁嗰個配對咧就反而係難啲嘅。咁我哋都要靠嗰啲企業咧去揀選有關嗰啲嘅申請人。我哋喺開嗰三萬個臨時嘅職位咧，絕大部分都係由嗰啲嘅特別有差唔多二萬個咧係出邊嗰啲企業做嘅。咁嗰啲嘅企業去。自己去物色咧，就我相信係適合好多嘅。 OK， 預計幾時開始真係可以俾香港的青年去申請呢啲工作？ 我哋希望係喺下年嘅第一季。就已經可以做噶啦，咁所以我哋嘅籌備工作係都密鑼緊鼓噶啦。 你頭先講預期係咪啲人都係做完呢個計劃之後，希望佢哋留低喺嗰度做嘢 嘅？咁又唔係嘅，有部分可能。會有興趣留低啦，有啲會翻嚟香港啦，咁就實嗰個經驗，我相信都寶貴嘅，咁就實際上亦都喺早幾日我都有啲傳媒朋友問呢個嘅問題，咁我哋會唔會導致有二千人嘅人才流失啊？咁樣坦白講咧，就喺一個未來嘅發展裏頭咧。任何一個地區咧，我哋叫做嗰、那個勞動人口嗰、那個流動的靈活性咧，係有助於咧呢啲地區整體咧嗰個所謂雙贏發展嗰個機會。即係你知道每一個人咧，佢中意做啲乜嘢，企業需要啲咩嘅人，嗰、那個係一個配對嘅問題。如果嗰個勞工係唔流動嘅話咧，就結果就好多錯配。同埋大家明白咧，喺灣區每一個城市咧，佢嘅專即係佢都有啲。特別的優點嘅，佢某啲嘅產業係特別做得蓬勃嘅，咁而喺嗰啲特別蓬勃嘅即係產業嘅城市嚟講咧，你去到個機遇又特別多啲嘅，咁所以喺我哋嘅成個灣區嘅發展裏頭咧，我哋就點樣去盡用咧不同城市佢嗰個嘅即係我哋叫做優點啦，同埋佢嘅產業嘅強項啦，咁令到日後大家嗰個互動啦。融合啊，共同嘅發展啊，係能夠更加好。咁所以由即係我當然我係睇勞工嗰方面啦。咁我明顯就要諗點樣協助到，即係我就唔係好幫到灣區嗰啲城市點樣做啦。但我最擔心喺從香港嘅角度，點樣由頭先我提嘅籌純粹由探訪、體驗、實習、就業去到即係創業。 呢、這個計劃睇落應該對青年人係好事嘅，起碼佢多個選擇，你將香港做就得，喺內地做就得啦。但對香港嘅勞動市場係咪一件好事咧？都翻翻頭先嘅問題，我哋成日話勞動人口咧，而家呢個位係高峰嚟噶啦，跟住會回落噶啦。世界上各個城市都出一啲招才計劃去吸引啲人留喺自己度嘅。今次呢個計劃用4亿多，平均每個人係資助20万去俾佢去出邊做嘢，仲要睇下佢到時會唔會留低添。世界上都冇乜城市會做呢一類嘅政策，即係擁人出去喎，佢有啲係。 城市就多数不会的，但国家会 送出人才，出卖公帑 嘅城市流动啫嘛。 咁佢自己地方，但作为香港嚟讲，香港嘅劳动市场，我哋而家都系劳动人口下降嘅趋势噶嘛。我哋要争人嘅。 大家从来都要睇香港整体嘅劳动市场咧，系亦都几国际嘅。 OK， 即系根本上咧，好多喺国际上嘅人咧，都系会嚟香港做嘢嘅。我通常都讲咧，差唔多咧，每個禮拜我都會行山嘅。都差唔多一次兩次，有一次咧，我會聽到法文啦。我會聽到一啲我都唔知係咩文啦嘅後生。即係甚至係20-30岁嘅人啦，係喺度行山嘅。佢都係工作人口嚟嘅。香港係一個好國際嘅城市，所以個嘅人才去吸引咧，就係我唔擔心嗰2000人翻唔翻嚟香港。 你香港有機會，你香港有吸引，佢就會翻嚟噶啦嘛。 嗯， 所以我哋唔係要綁住啲人，反而俾我哋嘅年青人啦，擴闊佢嘅視野，去體驗其他嘅機會，令到我哋更加擁抱咧，即係嗰個未來嗰個發展嘅機遇。咁香港能夠發展得好，嗰啲年青人去到邊度？實際上， 但呢個計劃點樣令到香港發展得好咧？似乎啲人都係 哦呢啲，因為咧企業嘅發展咧。就係、是、實際上，日後其中一個方向，就係點樣去睇一啲企業咧，點樣運用呢個灣區不同城市嘅優點去發展啊嘛。 嗯， 要去利用呢個灣區，香港仍然有佢嘅優點喺度噶嘛。有啲香港冇噶嘛，啲產業唔夠噶嘛。 嗯， 就算做 AI， 我亦都少嘅，唔係冇係有咁，但係喺深圳就已經多好多嘅機遇啦。咁所以呢一個就要睇每個城市係點咯。 嗯， 啊喺一個即係一國兩制嘅層面嚟講咧，喺灣區個發展個方向咧，特別喺呢啲我哋叫做即係障礙咧，係要減少嘅。就喺國內自己都面對呢個問題嘅，因為個户即係以前嘅所謂户口政策嘅問題咧，都係一個障礙嚟嘅。咁所以呢個我唔多講，但係係對於香港嚟講咧，實際上我哋已經喺過往呢。即係呢幾年咧，喺呢啲嘅障礙已經撇除咗好多噶啦。點樣令到佢更加靈活，就一定係雙贏嘅方案咧。 一啲筆錢都唔細啊，講緊四億幾，每人平均20萬，好多獎學金都未到，都係咁上下嘅錢。但好多時呢啲譬如獎學金拱出去嘅話咧，我哋都會話啊，你一定要翻嚟服務翻咩年期啊咁樣，有呢個配對。咁似呢個就似乎好似都我睇你點啦，你中意去埋嗰度發展都好㗎。 如果佢去咗譬如愛爾蘭，佢或者去咗邊度咧？咁嗰個對香港真係可能冇乜特別幫助㗎。 嗯。 但係喺灣區咧，嗰個發展咧係一個即係互贏嘅即係所謂雙贏嘅情況之下咧，直接間接都會有幫助嘅。 灣區裏邊會唔會有競爭咧？我哋譬如頭先講話深圳可能某啲嘅創科做得很好啦，香港要搞起嘅話，而我哋可能最叻嗰陣啦，而家因為講緊都出埋去嘅話，咁我哋會唔會都 啊？唔會呢、這個咁就大家就睇低香港啦。香港喺創科咧有佢優點嘅，不過我哋咧就主要喺所謂上游啊、研究啊、科研啊等等嗰啲嘢。喺深圳咧就嗰啲應用啊嗰啲咧就真係好出色啦，差唔多你接近可以講係世界上嘅一流嘅地方啦。咁、所以點樣大家互相配合咧？是很重要的、就算你做一些科研我們叫上游的科研、你不考慮下低那個部分其實都未必可能做了一件事出來30年後都未有人應用、 okay. 所以這個我相信對香港科研是會有幫助 但對於香港整體勞動人口現在下降的趨勢都確認的應該是去到2022就是2019-2022就是高位跟著都落的了那我們怎麼辦呢 實際上已經起了變化了個變化就係明顯呢個往因為個經濟嘅關係、疫情嘅關係咧，我哋嘅勞動人口已經係明顯收縮咗嘅。咁就我一路都有擔心咧，就算我哋經濟復甦嘅時候咧，呢、這個嘅即係所謂成為我哋經濟發展一個嘅後腿。本來我哋諗住係2020-2022年係個高峰期啦，實際上似乎而家睇咧係2019年年初就係高峰期。 已經過咗啦，高峰 已經過咗啦， 係啊。咁就係咯，仲喺呢個。 所以呢個係一個 我哋點吸引人才咧？咁樣我哋嗱， 呢個當然另外有啲工作要做啦。喺吸引人才咧，實際上都有一啲嘅説法嘅。咁不過咧，就可能個聚焦不多啦。咁但係喺我哋而家日後去諗嘅，譬如我哋嗰個優才計劃，咁就已經將嗰個嘅。名額咧係會增加嘅，咁呢個都係過往一個都幾好嘅途徑，雖然唔係增加好多，有一次就變咗2000個，咁但係咧都係我哋去盡我哋嘅努力咧去吸引啲我哋嘅有才，特別你見到我哋有一個特別嗰啲嘅啲教授，我哋喺希望咧嗰啲。頂尖級的教授咧，係可以喺外地咧，係翻嚟香港，然後喺進入我哋嘅大學裏頭，咁所以亦都一個項目咧，點樣協助我哋嘅大學咧，去吸引一啲咧世界級嘅科研人才咧，翻嚟香港。 好啦，呢、這個大家點睇？繼續打嚟傾啊，1872311啦，跟住嚟都要問另一個啦，好多聽眾都打上嚟問嘅，成日都講2蚊搭車優惠嗰、那個，嗰時成日都關注係咪真係60歲以上嗰個真係有啊？咁今次施政報告見到啦，就話喺。所需的撥款已經會納入去2021-2022年的財政預算案嗰度，似乎有啲眉目噶咯。咁而家諗住點啊？呢個 實際上我 呢、這個先進報告嘅説法同我一直講嘅説法冇分別嘅。 OK， 我哋一路嘅目標都係喺嚟緊呢個財政年度咧可以即係實施嘅。 嗯。 而有啲準備嘅功夫，我哋開始做緊㗎啦。 嗯。 啊，咁所以當然，但係其中有一個我哋關注咧，就係、是、嗰個嘅可能出現嗰啲嘅濫用嘅情況。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喺推行嘅初期咧，我哋點樣去確保咧日後嗰個濫用可以逐步減少？咁其中個重要嘅方法咧，就係一啲個人化嘅八達通。 嗯。 啊，咁就變咗日後嗰種大家可以行去就買張叫長者八達通咧。我哋就而家計劃緊幾時開始唔賣啦？ 嗯。 幾時開始停用啦？呢啲都喺我哋嗰啲細節計劃裏頭咧，而家係我哋叫度緊啦。 嗯。啊，即係第日就哪怕65歲以上嗰只都要換埋八達通噶啦，就唔係淨60至65歲。 係啦，時間關係。不過當然啦，喺初期咧就唔會咁嘅，我哋先去做啦，因為人數相當多。 嗯。 因為上高到130多萬人，65歲以上，係60至64咧，而家就差唔多係60萬人。咁所以咧都要需要時間先至係能夠幫佢哋咧做曬嗰個個人八達通。呢、這個就等於大約20年前我哋開始做嗰個長者卡一樣， 嗯、 初期嗰個工作嗰個壓力好大嘅、 啊。 一做嗰陣時候，雖然冇百幾萬，但係都嗰陣時候，如果我記得開始做嘅時候，都已經有90萬個65歲以上做長者卡嘅。 嗯， 咁嗰個壓力係相當大。咁今次呢個仲複雜啲，因為嗰張八達通嚟嘅，以前嗰張係就張卡紙咁，就直接上去嘅啫。但係呢個八達通嚟嘅，咁所以。所以咧，我哋都同營運者咧要繼續商討嗰個細節咧，點樣去有效推行呢個工作，又能夠喺短期內去幫嗰60萬嘅即係年長人士咧，係能夠即係申請到個人八達通嘅。嗯， 唔止個60萬，因為你之前嗰啲都要個人啊嘛。頭先你講， 之後嗰啲慢慢就要做啦，逐步去做啦。我哋先做就係60至64歲先。 哦，先做咗嗰啲攞個人八達通， 係啦，就即係簡單嚟講咧，我哋嗰個系統咧就要調校嘅， 嗯， 即係話咧嗰啲60至64歲，然後當我哋正式去推行嘅時候咧，佢只能用個人八達通， 嗯， 去用就唔可以走去買一張所謂長者八達通去用嘅。 OK， 咁慢慢咧我哋就唔再發呢啲。 但係點分啊？呢、這個望落去差唔多樣啫，60歲同 即係個電腦識分嘅。 唔係我講個人啊，到時真係實行篤嘅時候，咁我點知邊一個係64歲，邊個65歲？ 哦，咁咪查誰知 咧？即係到時可能都。都即係照有呢個情況。 哦，即係今日都出現嘅，有人用就長者八達通，佢即係染白曬啲頭髮，咁你都未必分到嘅，係嘛？有啲人40多歲已經白曬頭㗎啦，係咪？咁所以嗰、那個而家喺嗰個嘅，尤其巴士就最難做嗰個嘅所謂監管嘅、 嗯， 因為你知巴士咧上落客嗰個速度個關係咧，嗰、那個車長好難咧，呢、這個人一嘟就又問下佢攞身份證，攞即係長者卡，呢個好難做。地鐵啊好少少咧，有個閘口， 嗯、 啊同埋地方比較闊落去做嗰個工作，咁所以就呢個係我哋比較緊張嗰部分咯。 所以先處理近60萬嘅60至64歲，咁呢度要幾耐到啊？ 我哋仲商討嗰個時間、嗯，我相信都係用月計嘅，應該係。 OK， 咁即係呢個就下一份預算案就應該二月知嘅啦嘛。 大家到時會睇到個預算嗰個金額係。 哦，都未有計劃睇到住嘅。 我哋應該喺一月度咧就要擺入去嗰個預算案嗰度㗎啦。咁嗰陣時候嗰啲嘅，雖然我哋有數字嘅，咁、 嗯 啊、但係都仲喺度細節喺度我哋叫做度緊嘅。 嗯，人口老化啦，計唔計掂數啊？往後即係一路加上去，而家使。緊10多億，咁第日去到幾多？ 13-14億到底今天。事實上咧，60至64歲咧，的而且確佢係有個挑戰，因為呢班人比較活躍啲啦、 嗯， 有大約87%嘅人喺嗰個勞動市場啦，佢翻工啦。佢哋亦都就算退休都好咧，就好活躍噶啦。咁、所以佢哋用嗰個交通工具係比較多啲嘅。 嗯。 但係另外一方面嚟去睇咧，就係呢個群組今日大約60萬啦。過多兩年度咧，呢個數目咧就開始由62萬度開始下降噶啦。因為我哋嘅人口高峰咧就喺呢個55至64歲呢個組群嘅。 嗯。 到呢個組群冚唪唥都65歲嘅時候咧，就跟住嗰啲咧就越嚟越少嘅。 嗯。 由60幾萬一路褪到40幾萬，去到30幾萬，再長遠啲咁。咁所以嗰個壓力不是嚟自呢個60至64歲，所以考慮呢個60至64歲咧，就不是從個長遠嘅角度，反而到長遠嘅角度呢個不是問題。 嗯。 長遠嘅角度就係整體65歲以上嘅人口不斷嘅增加，而家講130多萬，遲啲去到260多萬嘅時候咧，嗰、個數字就相當之龐大，咁所以要考慮係一個長遠嘅問題咯。 嗯，即係不歸路啦，呢、這個俾咗60就一路落 嘅。當然可以有其他嘅考慮嘅，其中我哋仲未決定係咪採納嘅，其中一個不嬲嘅意見就係我哋將呢啲咩年齡可唔可以隔一段時間就加咗佢咧咁。 得唔得啊？你覺得？ 好高難度喎、啊、呢、這個。 你如果你睇其他嘅歐美國家、歐洲啦，應該話歐洲嘅國家咧，實際上譬如我哋討論呢個退休年齡咧，實際上好多唔係逐年去諗嘅。有一啲咧就而家已經決定到二零三幾年。加到幾多歲㗎啦？即係嗰個退休年齡。因為咧去到嗰個位先去討論咧，就好難嘅喺政治上。所以你反而咧，你一早就講掂啦。嗱，我二零三六年咧就幾多歲先至攞到退休或者入相關嗰啲優惠，咁反而係仲容易。其他歐洲嘅國家都採用呢個方法嘅。 你想唔想試下咁樣啊？講定 我哋會討論嘅，我哋會討論嘅。 呢屆政府會唔會做呢樣嘢？ 我哋未有決定，我即係呢個仍然會討論嘅。 好。嗱，另外剩翻好少時間都想問埋啦，就疫症之下啦，成日啲人都話保就業十一月完喎。今日都十一月最後啦，嚟緊點樣好呢？疫症又翻嚟啦，分零鐘咪講講你嘅諗法。 基本上我哋去睇咧，就點樣去係幫一啲人咧，即係始終嗰個經濟會有啲嘅所謂重組嘅。呢、這個重整嘅過程之中，有啲嘅員工可能需要轉業啦。咁所以我哋點樣去加強我哋再培訓嘅工作咧？點樣去將再培訓嘅工作同我哋勞工處所協助嘅人，譬如揾工作，點樣加強嗰個配對咧？點樣加強工作，令到嗰啲而家都請唔到人嘅啲嘅企業可以請到人啦。咁所以好多嘅配對工作咧，係喺現有嘅制度裏頭咧，我哋可以盡量咧係去做多啲嘅。 會唔會太慢啊？呢啲實際上佢哋 都唔係嘅，因為我哋喺再培訓嘅工作係做緊嘅。譬如我哋喺先前報告都提咧，我哋喺嚟緊呢個半年咧，我哋會將嗰個嘅名額，我哋個特別我哋增值計劃咧，就係一萬個就加到去二萬個。 Okay. 咁我哋亦都喺綜援嘅措施裏頭咧，亦都做一啲嘅優化，令到有一啲需要一個短暫過渡支援嘅失業人士咧，係得到即係喺綜援嗰個。 即係哪怕而家第四波好似再犀利啲，都唔諗保就業住啦，而家都。 我哋暫時唔諗。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多謝曬你今日嘉賓咧，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多謝曬你出席千禧年代。咁我哋嘅電話熱線會繼續開放，電話繼續1872311 1872311，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同我哋傾下噶。千禧年代電視直播暫時嚟到呢度，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 高，因为出现确诊个案而被迫要停课的学校更加是不断增加。教育局昨日宣布，全港学校本星期三起将会停止面授课程，直至到圣诞假期，意味着现时仍然翻学校上课的高小和中学生，今年只剩下最后两日上课日。本港的学生今年经历四度停课，幼稚园学生全年上课不足五十日，升中五、中六的学生亦都只是上课大约九十日。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话，目前2000蚊嘅定额罚款难以防止限聚令违规行为，表明会研究提高罚额。据了解，政府正通盘检视防疫禁令，包括大幅增加罚款金额，甚至考虑严重违规者需要监禁。政府正积极探讨各项细节，并且需要同律政司研究相关法律，以增加阻吓性。据了解，港府亦都考虑进一步收紧限聚防疫措施，包括缩减目前食肆四人一台的人数，以及缩短食肆的营业时间。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现时绝大多数的食肆都是采用直立式红外线体温探测仪器，并且是容许食客以手心探热。记者以手执冻饮和暖包测试多间连锁食肆的测温仪毒素受外在因素而干扰的程度。结果是显示，经过干扰之后的手心温度最多可以分别降低 0.8 度和增加大约 2.8 度。同类的测温仪，其中一家主要生产商回复查询的时候明确地说，测掌心肯定是不准。有家庭医生就建议政府应该监管餐厅或者其他场所使用体温探测仪的量度方式，并且是制定发烧指标。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在2017年竞逐特首之位时，曾经在参选政纲中承诺会尽快修订防止贿赂条例，将第三条和第八条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涵盖特首，但她上任后一直未有处理有关问题。林郑月娥接受电视台专访的时候就说，认为应该顾及特首的宪制地位，表明任内不会提出修订。她强调，如果现任行政长官犯了事，相信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处理，特首由中央政府委任，所以亦都要向他问责。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时候提到，推动港深两地的创科产业生态链要不失时机。中科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叶玉如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强调，香港必须要迎住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势头。 认为大学可以更加积极和内地的科技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让科研人员在构思方向的时候已经能够理解到实际市场的需求。文汇报报道。 成报报道，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形容将生地变成熟地需要时间，稳地造地就好像揼石仔一步一脚印。他指现在的新发展区项目终于会有用尽的一日，发展交椅洲人工岛是其中重要的长远房屋供应选项。黄伟纶在网志中指出，该300多公顷的土地中大约三成半是来自不同新发展区项目，其中主要包括古洞北、粉岭北以及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这两个新发展区已经完成规划，正展开收地。成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本月至今已经有最少24间学校有师生或者是家长染疫，叠加流感肆虐，教育局就延至昨日先至应各界促请，宣布星期三起停课，拖泥带水。社评说，争取清零应当是果断精准收紧防疫，提升罚则，政府必须要带头推动在家工作，甚至是考虑参考外地有效方式规管现时讲求自律的范畴，彰显决心。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说，港府防疫迟钝固然是疫情大爆发的罪魁祸首，但港人在疫情之下仍然四出游玩，同样难辞其咎。港府理应杜绝漏洞，加强执法，但是拖拖拉拉。特首林郑月娥直认目前的定额罚款只是2000元，阻吓力不足，但连提高罚则这些这么简单的事他都以而不决，表明仍在研究，令人无言。东方日报政论。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要促使更多的市民接受检测，除了严格强制之外，亦都应该是加入有效的诱因，就是受检测的市民可以在稍后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面世的时候优先接种。由于接种疫苗是保障自己不染疫的最好方法，相信很多市民都会因此而愿意接受检测，令参与的人数大增。星岛日报社论。 成报社论话，本港的第四波疫情已经爆发，但政府仍然有必要做好关口的检疫工作，以免圣诞假期大批留学生回港的时候造成更大的抗疫压力。社论话，宣布禁止酒店检疫人士接受探访，绝对是有效措施。安排点对点巴士接载检疫人士前往酒店，更加是有助进一步减低输入病毒传入社区的风险。成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五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封路重开，咁仍然影响到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啊炮台山较早前咧附近咧就出现故障嘅列车咧，已经被移离行车线，港岛线嘅列车服务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渡船街近住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角咧就挤塞，龙尾喺丽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九龙城的乐善道东正道由于爆水管，东正道近住乐善道一带咧有封路措施，九巴路线二号 D 同埋十号就要改道行驶。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同埋81要改道行驶噶，咁啊搭车朋友咧就要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020年在易经来讲叫做明夷卦，所谓地火明夷，即是说太阳在地下下面，四周一片黑暗， 希望过了2020年黑暗之后就是黎明。我是岑日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2020年11月30号新增115宗确诊，近四个月新高。 学校周三起暂停面授课堂至圣诞假期。 陈茂波指住宅市场仍坚挺，暂不宜放宽需求管理措施。 伊朗高级核科学家遇袭身亡，欧盟及土耳其等各方谴责。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九点十三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刚才访问过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啦，讲咗几样嘢啊，包括咧就系有关喺疫症之下啦，而家就话要强制请一啲院舍嘅员工咧都要去验嘅，咁呢个一样嘢啦。咁另外都讲到施政报告里边一啲相关嘅政策范畴，特别提到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啦。局长就话2000个职位都未必能够满足需求，亦都解释咗一啲细节。另外2蚊乘车优惠嗰啲进展都有提过下嘅，咁大家都可以打嚟回应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卢女士啊，卢女士你好。 你好， 早晨，卢女士，系，请讲啦。 系，我想话你哋嗰个检疫咧，就叫嗰啲医护人员全部，即系院舍啲人员咧，去嗰啲center 排队咧。其实院舍嘅员工咧，嗰个工作量咧都好多噶。 系啊， 咁放咗工或者系翻工之前，再去嗰度排队咧，真系好疲倦咯。咁如果佢哋啲人抵抗力唔够，就系因为成日要去排队啦，跟住或者放咗工去排队啦，咁其实佢哋都已经好疲倦啦，咁好容易咧就中招噶啦，因为你嗰个 center 都好多人喺度排噶嘛，咁其实你做咗呢个方案咧，系得不偿失咯， 若果预约咗佢会唔会好啲啊？有啲话唔系即系即场先至登记，预约咗就会快啲嘅咁样。 其实如果你预约咗咧，就倒不如你有一条 line 系专系话你系院舍嗰啲咧，就要快啲嘅。如果唔系，佢哋全部就排晒喺嗰度，你根本唔知边个隐形人系。咁你而家风险咪仲高？你呢个设计系点样噶？呢个设计你系想减低扩散啊嘛？如果你咁样你做呢个设计，简直就系再加重严重啲添啊！ 不过啲讲又话检测中心都风险唔高嘅，佢哋有换气量有几多钟一钟头几次啊等等嗰啲就稳阵嘅，有啲咁讲嘅，即系嗰度都唔算高风险地方。 咁讲咯，但系实质现实嚟睇，大家见到系点啦？大家你而家讲嗰啲都系佢估计啊嘛。佢夠古怪，冇咁嚴重啦。咁其實政府都話叫啲人做任何嘢都唔好除口罩㗎。而家呢個爆發咗就係因為啲人有冇履行呢樣個職責啫，冇啊嘛，所以先搞到咁啊嘛。 Okay. 或者你哋可以諗下，可唔可以將嗰啲樽仔嗰啲嘢咧送去嗰啲院舍，等嗰啲人即係唔使喺嗰度 queue up 排嗰條長龍。 但係局長話樽唔得啊嘛，樽係太自愿啊嘛，都係。即係由第三者採樣會穩陣啲， 係。但係如果係咁，你就應該個方案可能係你去到，如果係凡係院舍員工就唔需要 Q， 即係排嗰 條。有條特別嘅隊安排俾啲院舍員工，咁就可以方便啲啦。多謝曬阿盧小姐意見啦，同你傾到先。跟住嚟仲有蔡小姐添，蔡小姐你好。 係啊，早晨啊。咁咧，我哋就係嚟自馬鞍山耀安村嘅街坊嚟嘅。咁咧，我哋依度屋苑咧有七座樓，但係咧而家四座樓已經有人確診咗。咁其實我哋知道嘅資訊咧都非常之有限，同埋以我所知咧，屋苑裏面有一啲建制嘅團體咧，都仲舉辦一啲人群聚集嘅活動啦，例如話派餐券啊、派月歷嗰啲。咁其實我哋都好擔心，即係再搞呢啲活動，會唔會增加個傳播嘅風險嘅？ 咁你覺得應該點樣好啊？停曬呢啲活動啦，係咪啊？盡量少人群聚集啦。咁另外驗嗰度會唔會有啲咩諗法？頭先你話出咗 事咗。我哋其實真係好唔想驗，因為其實真係如果要公司驗先翻工咧，我寧願真係屋企坐14日啦。 即係而家你嗰度有冇特別安排？我都冇特別跟進到啲各個區添。你個區有冇話要有安排俾你哋啊？ 未有嘅，因為其實最主要個情況咧，我啱啱就。轉工，咁變咗其實好多嘢我都要等分公司嗰邊安排嘅。 OK， 好，好咁多謝曬蔡小姐啊，同你傾到先。今日被關注到馬鞍山耀安村嗰個情況啦，亦都講到附近有啲社區活動都仲搞緊喎。呢啲時候係咪應該停一停穩陣啲咧？咁樣多謝曬蔡小姐。嗱，講到疫情嘅情況咧，就要請專家同我哋仔細傾下啦。電話旁邊請嚟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许树昌一齐倾下噶，早晨许教授， 系早晨你好， 讲讲疫症嘅情况先，而家去到115宗啦，数字上就系第四波以嚟最多啦，一路升紧上去咁，点睇个形势咧？ 系佢个走势就升得好急啊，因为即系早排都系单位，跟住就双位，好快就高双位，而家就三位数字，咁同埋嗰个源头不明嗰个比例都比较高啦，即系自从11月1日咁样计咧就。已經起碼有173宗係源頭不明，即係佔咗係起碼23%嘅。如果淨係用11月1日嚟計，咁呢個都係令人好擔心嘅。 而家個走勢大，我見係近排先相對高啫，即係嗰個源頭不明係去到可能21日開始就開始13啊、11啊、7啊、10啊咁一路上嚟，係咪都係近排源頭不明嗰度壓唔住我哋？ 冇錯，佢近排嗰個上得嗰、那個。急速咧就係仲要快過第三波嘅。 係。咁個問題出喺邊度咧？你覺得係？ 而家好明顯就係、是、即係隨住嗰個病毒株係尼泊爾翻嚟嗰啲人帶咗入去社區咧，就初就係喺嗰個China Secret 嗰度爆開。再經嗰個跳舞群組咧，就係、是、令到嗰個更加廣泛咁爆發咯。咁而家社區都好明顯係好多隱形傳播鏈。你睇翻嗰啲。源頭不明個案咁、那個年齡層都比較闊啦，牽涉嗰個唔同行業啊都好廣泛，即係亦都有學生啊、教師啊，最近都有埋九巴車長嘅， 係 好多行業受影響。 其實今次暫時見面到呢一波個傳播力啊，點就今次嗱，雖然就的確係跳舞群組好多啦，但我見又都捉得多喎，一日都幾十個、幾十個咁捉到出嚟嘅喎，其實都呢度都做到啲嘢嘅喎。 係好彩，今次就政府就即係已經係搞咗嗰啲檢測中心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有效措施，就多咗人可以好快咁樣去驗。咁所以呢個今次都係可以咁短時間可以揾到咁多陽性個案，都係解釋到。 但捉到咁多嘅阳性个案出嚟，都仲系咁样升发，咁系咪象征住呢个病毒会唔会今次呢一波同第三波嗰啲个传播力有啲分别啊？可唔可以推论咁啊？ 佢都系嗰、那个D614G 嗰个品种嘅，即系个品种就其实冇咩大变，佢只不过系你系追溯到佢基因系曾经变过，系同嗰个尼泊尔嗰个品种系相近咁解嘅啫。个传播力都应该系冇咩大分别嘅。咁但系因为个社区隐形传播链就比较广泛咧，因为广州新界都有，变咗嗰个爆发就好犀利咯。 又关唔关你松懈咗事咧？即系 都有啲噶，你睇到即係抗疫疲勞都係好常見嘅問題。咁十月份都有兩次短嘅公眾假期，再加埋個萬聖節啊，咁同埋嗰個跳舞群組表都比較獨特啲啦，係第四波先至即係出現啦。咁佢哋即係可能嗰啲教師又教好多個場，而啲學嗰啲跳舞嗰啲人亦都去好多場。咁都另外啲中餐館亦都有啲舞池啊，中間亦都可以跳，咁就變咗你一唔戴口罩做呢啲高風險嘅活動咧，變咗嗰個爆發就係好犀利。 再落去又點咧？今日就咁，即係好多人可能起身都覺得涼翻啲啊，而家外邊都17度嘅啫。如果天氣再涼啲嘅風險又會點咧？ 天氣涼嗰啲呼吸道病毒就活躍啲啦。咁所以即係政府都係，我相信會好快就會宣布會即係收緊嗰啲防疫措施咯。 梁是讲你讲呼吸道是不是包埋新型肺炎呢都会活跃啲嘅都 系啊系啊，无论系新型冠状病毒、流感啊嗰啲鼻病毒啊，其他嗰啲肠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全部都系一般天气凉咧，佢就相对有活跃啲嘅。 咁会唔会更加唔乐观啊？再望落去， 好视乎嗰啲措施系咪加辣，同埋啲市民系咪配合咯。 好啦，讲下措施方面啦，加辣咗噶咯，譬如起码学校方面咧，幼稚园、中小学星期三开始咧就停面授课啦，去到圣诞节先。 呢、這个帮到几多手啊？ 哦，呢、這个都有帮助嘅，因为你睇到近排都有学生同埋教师系受感染啦，咁、都有唔少学校都系有牵连嘅，咁所以停课都系其中一个减低嗰个社区人群聚集嗰个风险。咁另外當然都除咗停課，都要考慮其他方案，例如係公務員帶頭居家工作，希望嗰啲私人企業會跟隨啦。咁啲高危啲嘅活動，譬如啲卡拉 OK 啊、演唱會嗰啲，應該要停啦。咁同埋酒樓食肆，我哋都建議係即係提早兩個鐘係休息，十點鐘，令啲人唔好話再喺啲商場嗰度流連到咁夜啊咁樣。 而家就加咗一啲啦，頭先講，譬如學校嘅停課、停面授課啦，另外政府公務員都已經有在家工作嘅安排啦。時機上你係點睇咧？嗱，睇翻呢一波好似11月20、21日開始咧，就踏入不明源頭雙位數啦。有冇失咗個時機？我哋遲出手會唔會？ 都好難咁講嘅，因為你早排咧就先至將嗰啲餐廳人數由6位轉4位，酒吧由4位轉2位，後屘都停埋酒吧嗰啲啦。所以有時你啱啱宣布咗啲新措施，你又要俾少少時間佢睇下係咪生效啊嘛。咁但係好明顯，而家個現行嘅措施就唔係最有效咯，所以就再繼續有爆發咯，所以要收緊。 剛才講到很多就是學校啦、翻工嗰度啦、餐廳嗰度，頭先你建議都話早收兩個鐘，但今次又見到餐廳都好似有啲群組出現咁樣，有3間餐廳有較多員工同食客確診，你又點睇咧？我哋呢一環都講咗咁耐，都仲係咁嘅。 嗱，咁而家因為社區都好多傳播鏈啦，咁而家都未清晰咧，究竟係個邊個傳邊個嘅？咁啊，啲餐廳裏邊又有廚師，又有侍應，亦都有食客。咁究竟嗰個傳播鏈個來源係點？其實我諗衛生署都仲要做好多功夫去追索。咁但係有牽涉到有3間餐廳超過10個個案咧，咁變咗去過嗰啲地方嘅食客咧，就一定要係做呢個檢測啦。所有員工都係要做呢個檢測啦。 另外咧就檢測方面，而家都有啲開始做強制啦。譬如你頭先講跳舞群組嗰啲有啦，咁頭先羅志光局長同佢傾都話，院舍啲員工都要做啦。呢、這個唔係啱嘅方向咧，使唔使再擴大啲個範圍添咧？強制檢測方面， 通常你係隨住個疫情個演變，你就做一啲調整啦。咁而家好明顯，嗰啲頭先你講嗰兩個類別係好適當啦，即係因為院舍嗰啲。員工如果感染咗啲院友咧，那個死亡風險好高噶。咁啱呢啲餐廳嗰啲去過嗰啲食客應該又要驗啊。咁所以呢啲係要隨住嗰個疫情就繼續做個調整咯。 咁其他嗰啲就暫時你有冇啲咩建議俾政府可以加埋落去咧？ 主要都係頭先我提嗰幾樣措施啦。咁另外我哋都有建議就係、是嗰啲海外翻嚟嗰啲學生咧，佢做完嗰個14日酒店檢疫咧，就我建議咗係喺第19日留第3個樣本嘅。因為都有時有幾個 percent 嘅機會咧，就係、是、部分人係過咗14日先至發病出病毒嘅。咁所以就如果係留多次樣本咧，就相對就即係穩陣少少啦。因為始終我哋係要慎防入口嘅個案啊嘛。 好，呢個一方面啦。另外，醫院方面咧，見到譬如養和嗰度都有啲個案出現嘅，嗰度使唔使即係整體都要再守得緊啲咧？醫院都大風險喎，中咗嘅話。 嗱，私家醫院嗰度相信係可能係嗰個死者嗰個親屬咧，就可能喺外邊感染咗，就帶咗入去。咁佢哋而家都係探訪嘅人士咧，都係要做檢測，同埋限咗人數啦。咁而家佢哋封咗33樓，就幫亦都幫醫院嗰啲員工做呢個檢測咯。咁所以都要好小心，就係個訪客咯。因為公立咧就其實都一般嚟講都係唔准探嘅，即係除非係病危去到最後階段就酌情就可以入去探訪。咁但係私家醫院就係可以探訪嘅嘛。咁所以佢哋而家都收緊咗措施啦，就要幫啲訪客就做咗測試先。咁呢個都相對係穩陣咯。 好啦，咁头先你讲咗一系列嗰啲措施啦，你系咪最近都有机会同政府反映过？头先你话政府应该好快会收紧嘅，系咪表示住你哋啱啱俾啲意见啊？ 冇错冇错，我相信今个礼拜好快就会有啲政府会有啲公布嘅。 系咪应该都重手好多啦？今次听你咁讲。 最後版本都要等佢公布先知啦，因為通常我哋參與係頭嗰2小時嘅討論，就有啲原則性嘅建議。咁、但係政府內部都要再商討點樣落實同埋執行，所以最後版本就要等政府公布先知道。 最後幾時傾啊？你啱啱對上？ 啱啱過咗個禮拜六。 哦，即係好近嘅事咗呢、這個。但係而家睇翻頭先你建議嗰啲水平，都好似未到第三波高峰期最辣嗰啲水平喎，係咪？ 最辣嘅時候，你講緊係即係餐廳最四位轉兩位啊嗰啲。 係啊，嗰時好似再勁啲，又甚至乎晏晝都一度要諗啊咁嗰啲。而家都好似未去到嗰啲位係嘛？ 我哋建議係即係提早兩個鐘收市啦，嚇，起碼做咗啲步先啦。即係最驚就係你叫咗人哋在家工作，但係轉頭佢哋出咗去夜晚食飯或者宵夜，咁變咗你達唔到減低社區人流嗰個原意啊嘛。 嗯，兩位咧，兩位當時都辣嘅喎，少咗好多人出去嘅真係。 我睇下政府會唔會俾我哋建議更加辣，我都要等緊個最後版本。 喂，即係你冇建議兩位嘅係咪？你就 我哋建議係即係早兩個鐘收市嘅。 嗯嗯，點解唔諗兩位咧？又倒一轉。 有時你啲措施就你提早咗兩個鐘都有啲作用嘅，始終啲人會早啲翻屋企啊嘛。 嗯 嗯。咁、會唔會去到兩位？我睇下因為最近除咗嗰三間食肆咧，又唔係話太多有啲酒樓食肆相關爆發。所以就冇话即刻我又去到两位咁样，但系我相信政府会做啲决定嘅。 嗯 ，OK， 好，咁多谢你先，许树昌教授同你倾到先，多谢你啊。许树昌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咁亦都系政府专家顾问成员之一啦，讲咗佢嘅建议啦，都预告可能又会再收紧一啲抗疫措施啦。咁大家继续打嚟倾啦。咁另外都听下听众继续讲翻头先阿罗志光局长嘅一啲内容先。有杜太想讲两蚊搭车嗰度啊，杜太你好。 喂，系 早晨， 杜 太， 早晨， 早晨。 系啊，我想讲讲咧，关于60至64岁两蚊搭车，咁其实呢个问题已经商讨咗好耐、好耐、好多年噶啦。咁佢而家就话要用个人八达通，咁其实系好简单，我都申请咗，个手续系好简单噶啫，佢攞张表填咗，然后交翻去港铁站，咁就已经搞掂噶啦。咁點解佢仲要可以話要即係諗咁耐啊？又話要嗰啲政策上啊、成啊咁樣？咁我真係唔明咯。佢好似即係夾硬揾啲藉口嚟到去拖咁樣。 佢就話個量多嘅數以十萬計嘅長者，咁可能要啲時間即係呢個八達通處理方面啫，即係未必個個有好似你咁有個。 先至係11月啫。如果你係實行咗決定係用呢個政策嘅。咁啲人可以陸續已經開始可以申請㗎啦，咁你幾個月都搞唔掂咩？係咪先？冇可能㗎。咁你港鐵站有咁多職員，咁即係咁大規模嘅公司，冇理由嗰少少嘅一撮人嘅個人八達通都搞唔掂，係咪先？ 嗯嗯，同埋聽你咁講，應該一有呢個計劃就好大嘅吸引力，大家都會著努力去做嘅，係咪呢個即刻遞表啦？應該。即 是啊，當然是啦、啊。咁你唔係話而家可以用得噶嘛？咁你可能要到頭頭話到出年四月先用得噶嘛？咁你係咪應該預早去公布俾啲市民聽，係用個人八達通？ O、okay、 K， 幾個月咁市民咪可以陸續可以去申請咯？ 期待快啲到啦，杜太，多謝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喺安老同残疾院舍进行强制检测难度虽然高，挑战好大，但系必须要做。全港有过千间院舍，一旦爆发，后果会好严重。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稍后会公布有关安老和残疾院舍强制检测的细节。他说之前已经做了五轮院舍自愿检测，参与率由超过80%跌至60%多，已经考虑过不同的方法，包括教导院舍专业人员协助采样，但不是每间院舍有医护。有人员和院友亦都不愿意做采样。另外，院舍运作一日有两间甚至三间，派员到院舍为每一间的员工采样是不可能的任务。他又说，营运者有责任监察员工接受强制检测，如果发现有员工没有检测，就不应该给他翻工。政府宣布星期三起暂停全港幼稚园和中小学的面授课堂，直至学校的圣诞假之后。有不少的中小学生都说改为网上授课好不便。 应届文凭试考生李同学话，担心由面授改为网上授课对文凭试有影响，因为上网课的时候偶然会不专心，十分依靠自律，相比面授课堂，遇到问题可以即刻询问老师。他话如果可以选择，绝对希望翻学校上堂。读小六的李同学说，对于停止面授课堂，尤其是考试方面，觉得少少不开心，因为自己今次情分试的成绩不理想，希望继续在学校上堂，成绩会有进步，但改为网上学习之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要隔住荧幕问老师，觉得麻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3宗是本土病例，来自内蒙古，15宗境外输入病例，患者分别在上海、山东、四川、山西和广东确诊。另外，昨日新增1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宗当日转为确诊。内地累积86,530人确诊，超过81,600人康复出院。已经宣布胜出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党的拜登，和他的一只狗玩的期间扭伤脚，接受骨科医生检查。拜登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拜登在当地星期六下午扭伤，并在特拉华州接受骨科医生检查。根据医生发表的声明，拜登右脚扭伤，初步 X 光检查之后并没有明显骨折，出于谨慎考虑会再做电脑扫描作进一步的检查。现年78岁的拜登预料将会在明年1月正式就任总统，成为美国历来年纪最大的总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天晴干燥，内陆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5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115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1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6.27升1.7，腾讯控股581元跌2元，美团299元跌13元，中国平安93.7升2元，远东宏信8.36升2毫，工商银行5.1升2.5，阿里巴巴262.8跌7元，小米集团25.7跌3.5，中国海洋石油8.8跌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91，瑞士法郎0.904，加元1.299，人民币6.573，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9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1点，升6点。港金现价报16,49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56美元，卖出1,78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个爆水管嘅位置啦。喺九龙城嘅乐善道同埋东正道交界咧有爆水管，东正道近住乐善道一带咧有啲封路嘅措施，九巴嘅二 D 同埋十号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搭巴士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喺大埔道咧亦都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嘅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同埋81号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就慢车，排到去顺业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咁喺新界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咧仲系挤塞，排到去丽景。青衣嘅枫树窝路回旋处咧一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同埋都是东区走廊维园道方向中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李宁式运动体验，他希望通过个产品能够令到你有一个新的体验，当然就同他个人嗰个即系李宁呢个运动嘅形象咧配合咗啊，佢永不放弃啊，好刻苦。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嗰种刻苦程度，有机会大家睇下李宁自传咧，睇到都系有几滴眼泪滴出嚟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2020年11月30号新增115宗确诊，近四个月新高。 学校周三起暂停面授课堂至圣诞假期。 陈茂波指住宅市场仍坚挺，暂不宜放宽需求管理措施。 伊朗高级核科学家遇袭身亡，欧盟及土耳其等各方谴责。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今朝一路讲紧施政报告啦，就集中讲咗咧就劳工福利局局长啊罗志光旗下嘅一啲嘅政策范畴嘅内容嘅，咁啊可以继续听下大家嘅意见。咁呢个时候亦都请嚟不同嘅嘉宾啦，讲下一啲整体啊点睇呢份政施政报告嘅。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有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一齐倾下噶。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 喂，不如先总评一下先啊，你点睇特首呢份施政报告？ 呢份施政报告呢，国家就肯定高度认同㗎啦。咁啊回归之后呢都应该未有个报告呢係受到国家咁认可嘅。佢又大篇幅感谢国家啦。咁啊讲好多融入大湾区嘅事项啦。咁啊最紧要就又解释清楚一定要一国先至可以諗两制啦。咁啊，好多时都讲国家安全，即系俾人嘅印象咧，其实国家安全就紧要过一切。咁呢啲对中央政府嚟讲，尤其是经过旧年一场嘅漫长嘅暴乱啦，咁啊，应该就系非常非常之即系正确噶啦。咁但系市民嘅评价咧就超低，好似话咩啊？即系都好多年嚟嘅低水位啦。 系。 咁我自己嘅睇法咧有几点啦。第一，佢即係多谢好多人啦，屋企人啊，各方面啊，咁但係就冇去多谢香港市民啊。咁啊，第二咧就最紧要咧，亦都係冇乜提及咧点样拉近佢同市民嘅距离，冇提及到点样修补呢个撕裂。嗱，老实讲而家目前香港咧係面对其实两三座大山嘅啫，第一就系疫情要搞掂啦，第二就系我哋中央点样对香港呢个一国两制点样行落去啦，第三就系特区政府同市民之间点样修补撕裂，系咪？我净系睇到呢三座大山嘅啫。你话长远经济发展啊，各方面咧，我相信我哋香港人有自己嘅动力、自己嘅智慧咧，其实可以行出呢个谷底嘅。咁但係呢一方面呢佢係完全冇着墨。咁啊变咗即係当然啦，好多人就觉得 ,ok, 你就算乜都搞掂啦，但係我心中有条刺喺度，即係好似即係一路落去咁将来点算呢咁。 係嘛？咁啊，佢而家直情講到話獨立嘅檢討委員會咧，都揾唔到人做嘛。 係啊， 係啊。咁但係呢個都好明顯嘅，因為獨立檢討委員會冇法定權力，任何報告出都俾人笑噶啦。咁獨立調查呢就肯定係有法定權力，亦都有好多人已經表態話肯去做主席嘅。咁、但係睇富樣佢一定就唔會做㗎啦。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呢係會都係一個結一路留住就解決唔到嘅。咁第二方面就冇派糖啦。咁大家都知道而家開工不足啊，社會其實係好低迷嘅。好多企業就有啲又破咗產，有啲又唔知捱幾耐咁。咁但係睇富養都冇得任何嘅舒緩措施啊、剩啊、保就業啊，乜都冇噶啦。咁而家就死捱捱落去磨爛隻嘅啫。咁啊，第三啦，就控制疫情啦。咁啊，第四波而家嚟啦。咁啊，你之前話講咗啦，110宗即係破紀錄咁啦。咁啊，機場嗰個冇染雞籠咧。我喺答問大會咧就問咗佢啦，佢自己承認佢係督導委員會嘅統帥，咁點解會得到今日啦？歷時八個月，我哋嘅機場可以仲有一個冇染雞籠咧？咁老實講，佢真係要孭飛嘅喎。咁佢亦都幾認同我講嘅三個措施嘅驗測方法，就應該唔好再用即係濾口水啦，係咪？你嘅手環要及時啟動啦，唔係就拉人啦。跟住專車去嘅時候，又要指定專車、指定酒店啦，又唔可以俾人探佢啦。咁呢啲種種嘅細節，佢又冇即時回駁我，咁即係孔明佢都知道呢啲嘢其實喺度發生緊。咁點解會發生呢？咁對社會嚟講，當然都會覺得即係呢個佢都要某程度上負責任。但反而呢，我係幾支持佢呢，見佢呢個強制全民驗測，因為而家有一個好大嘅聲音。话唔得啦，唔得啦，唔得啦！我哋唯一剩翻要做咧，就强制全民检测。但我反而几支持佢咧，系企硬呢样嘢嘅。咁点解咁讲咧？而家好多声音话要强制全民检测，我希望呢个意见嗰啲人咧，实实在在讲下个完整方案究竟点做，否则咧就只有一个口号啫。嗱，啲专家话俾我听，病毒常见潜伏期咧就5日，5日内验晒香港人，人手边度嚟？配套够唔够？如果有10万个人话唔验唔去，咁你点处理？验完之后咧，仲要全港停顿14日，确保过晒潜伏期。今日全港禁足令点做呢？系咪？肯定又要豁免好多人啦。酒店要接收检疫人士，即系啲职员要翻工啦。机场你又唔会停，咁嗰啲又要翻工啦。禁足嘅时候，市民嗌外卖、送外卖嗰个又要翻工啦。市民想睇醫生，咁要搭車，所有交通工具又要翻工啦。咁去到最後，缺口處處，漏洞多多，咁有咩用呢？係嘛？咁我嘅睇法咧就係話，當然退一步嘅咧，就最好就所有人去任何地方都要掃二維碼。OK， 除非你啲私人地方嘅啫。咁對當一個地方爆發，即刻就揾翻曬所有去過人。已經幫咗好多啦，咁但呢樣嘢呢，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反對㗎啦，即係乜嘢私隱都冇晒喎，係咪？咁我覺得而家最低限度要做嘅就係佢599F 嗰啲餐飲同表列處所，大概有10几个，啲所謂叫做高風險處所呢，不如嗰度開始先啦。所有入呢啲處所嘅都要強制掃二維碼，因為呢啲係屬於較風險高風險爆發嘅地方嘛。 即安心出行嗰、那個你二維碼係講緊。 係啦，安心出行嘅嗰10几个處所，一定要強制。佢而家仲喺度話自愿。你諗下，佢連安心出行10几个大家都公認係高風險嘅地方，佢都心大心細，唔敢落重藥話要強制掃二維碼。掃二維碼啫，唔係叫你去驗測，我掃二維碼啫，係咪？咁你諗下，佢邊有能力叫全香港人走去驗測啫？咁所以其實即係諗深一層呢，有一啲中間落物嘅方法係真係可以幫到香港嘅。咁呢樣嘢我都想支持政府真係企硬。OK， 嗰599F 嗰啲全部都強制二維碼。你去餐廳食嘢，你數一數有乜所謂啫？你做乜咁驚俾人知道你去邊間餐廳食嘢啫？係咪？是吧，咁即係而家係非常時期，你仲講私隱， 是很离谱的，去到另外一个极端嘛。 而家佢就揀部分嘅就強制檢測嘅，譬如頭先講一啲院舍嘅職員啊等等嗰啲，或者跳舞群組啊嗰啲，呢個方向係咪啱啊？即係唔係全部揀局部揀？ 呢、這個絕對係啱噶啦，但係問題強制檢測咗，佢又漏咗一樣嘢啊嘛。強制檢測咗之後陰性嗰啲，佢有冇要人14日隔離啊？佢冇啊嘛。嗱，咁你要諗，佢高風險群組，佢逼人強制檢測。咁咪即係等同高風險地區搭飛機返嚟香港嘅港人一樣啊？咁點解嗰啲人驗咗陰性之後要14日隔離，但係呢啲高風險群組驗咗陰性呢唔使14日隔離呢？啱啱佢又做漏咗啦。即係樣樣嘢呢，如果你細諗一層呢，佢話做呢樣嘢大家覺得壞落重藥，其實唔係重藥，因為佢之後呢又有啲嘢冇做。咁高風險群組強制檢測係一件事，我而家講緊係盡快，如果有個地方爆發，我哋查到所有去過地方嘅人，每一日每一個鐘頭，因為你掃二維碼咧，你知道曬嘅。咁佢至少可以查翻曬啲人翻嚟啊嘛。嗱，咁即係大家講呢個所謂施政報告啦。咁除咗上述咧，咁好似我話齋啦，中央就一定高度認可噶啦，香港人咧就有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啦。所以搞到嗰個所謂支持度咁即係咁低啦。我本人呢比較覺得欠缺同埋有意見嘅呢，就係、是、佢完全冇提嗰個鐵路拓展處，冇咗啦。 上一份有提㗎。 單嚟㗎。 之前嗰份有提㗎你㗎。 唔係之前嗰份有提，咁佢而家要講 呢份就 落實。佢冇時間表喎、啊。係咪佢連2蚊搭車都有啦。佢呢個冇時間表嘅話呢，佢而家又話 cut back 嗰啲編制，唔再嚟立法會去增加人手，要好審慎檢視。但呢單嘢完全冇提，我話俾你聽，呢個計時炸彈嚟噶。香港人而家仲未知，但係個七條鐵路換系統啊，第一條荃灣線到而家軟件都未搞掂噶。東鐵過海線又係未搞掂噶。OK， 咁佢個鐵路拓展處唔提呢、這個一個計時炸彈。 呢、這個你以往有冇跟進過了解個進度啊？佢有冇同你講嘅？ 似乎呢港鐵入面呢有啲大山 ,ok, 工程部同營運部講唔掂數，但個管理層呢就擺唔平，政府呢唔知點解又唔強力插手，係好有好有問題嘅而家。咁所以呢啲信號系統如果唔搞掂呢，將來呢啲嘢用返舊系統呢遲早就爆發嘅。咁當然呢仲有一樣嘢呢，我覺得都係要檢討一下呢，即係或者政府嗰、那個佢叫做創科黃金時代，你有冇留意佢施政報告話創科而家香港創科黃金時代嘛？咁我心諗，如果係黃金時代，點解我行街好多電子貨幣都唔收嘅？香港仲有好多地方要look card 又要俾支筆，我揸住佢支筆要簽完之後咧，咁啊又要俾張紙我代，係咪？咁啊八達通啊，街市連八達通而家都仲未收嘅。 一啲啲啦，有啲收嘅。 咁內地已經有咩 pay 啊，咩 pay 啊，乜都得啦，二維碼掃一掃啊，乜都掂。咁你點講創科黃金時代呢？就算你點樣講河套投咗1000亿、2000亿落去，但係普遍市民根本感覺唔到，我哋今日係一個智慧城市有呢啲嘢。咁呢兩方面真係佢要做啲嘢咯。 另外有一個都想跟田北辰傾下，就有關嗰個港珠機場合作，這個都是一個新嘢嚟嘅，都是亮點嚟嘅。就話即係我哋香港嘅機管局點樣同埋珠海嘅合作，你點睇啊？呢個 嗱，呢個好嘢嚟嘅，呢個就好有遠見。因為其實香港個個人都話俾人邊緣化，我哋仲有啲咩嘢？咩四大支柱我都唔知道，旅遊業咁有幾多人嚟香港參觀？有幾多景點俾人參觀啫？系咪？最多 inbound 入大陸嘅啫。咁你傳統幾大支柱貿易好多已經唔係轉口，係直接即係啲人都入咗去內地開辦事處啦。咁反而我哋呢個航運就唔係海航，我係空航、哦。空航作為我哋嘅一個嘅所謂主力範圍同埋金融咧，我覺得企得穩嘅。因為我哋而家有三跑嚟緊。我哋而家赤立國加埋三跑，係同全世界國際路線係最多最多路線。咁但係咧，我哋又唔夠路線入去內地。你知啊，個珠三角嗰個領空啊，大家喺度鬥緊噶嘛。咁所以入股嗰、那個珠海機場有個好處咧，就係、是、將來所有嗰啲貴重貨品係要空運嘅， 在內地製造了轉去全世界呢，他們不夠航國際航班的、 嗯、 他們如果貨車又好，跟住內陸飛機又好，去到珠海，他現在珠海呢是可以清關，清完關之後呢，一架車直情是、清曬之後呢，是經過港珠澳大道入到赤立角呢，就可以直飛紐約、 嗯、 即是他直情在珠海做個所謂叫做consolidation。 嗯， 咁但系要嗰啲企业信珠海机场有咁嘅质素保证啊，啲嘢唔会唔见啊，呢样嗰样咧，有机管局嘅股份喺入边咧，啲人就会信，就会当佢系差唔多系好似一个赤立角嘅一个extension 咁样样。 嗯， 咁即系某程度上咧，喺货运空运嗰边咧，我哋就加多咗一个机场咁滞嘅。咁、 嗯嗯、 当然呢，如果个外国人想飞去譬如话乌鲁木齐，咁佢冇直机去嘅，佢今日飞入赤立角，佢会点呀？佢会落咗机，跟住出境，跟住出咗境呢，佢就要去人工岛搭架车，跟住入珠佢入咗香港境啦，跟住去人工岛出境，跟住搭架车去珠海，咁人工岛嗰度嘅口岸入境，先至去到珠海飞去乌鲁木齐。因为珠海去乌鲁木齐机系多过香港嘅， 系 多好多嘅。将来佢会点咧？佢可以喺赤立角落咗机，完全唔使入境， 嗯、 直情上架巴士，免却香港入境出境，一直接就去到嗰个大桥嘅口岸， 嗯、 入咗珠海就直接去机场。即系而家珠海起紧条新嘅公路，系由个口岸去到机场，系、 嗯、 大约唔知廿分钟到嘅啫。 嗯， 而香港机场而家。是又起緊條連接路，直接駁入去嗰、那個港珠澳大橋， 唔 使經嗰個人工島嘅，直情喺機場駁入去個港珠澳大橋。 嗯、 OK， 咁嗰度咧就變咗佢係免咗香港出入境，咁所以對客運同埋貨運嚟講咧， okay. 入股珠海咧，好多人唔知係一個長遠嘅策略性嘅。 係，但我想快問埋，使唔一定要入股咧？因為而家係咪都用緊一個合資公司一個專營權模式去到管理同營運㗎啦？ 我有問過嘅，聽到翻嚟咧就好多國際企業覺得你點樣樣都好啦，即係好簡單啦、啊 嗯。 你港珠澳大橋，但係都係夠係話大家即係一齊經營咯。 嗯， 係咪高鐵夠係話雙方一齊經營咯？你信邊個揸莊啊？ 嗯， 係咪？咁尤其是將來珠海發生嘅嘢啊嘛，珠海發生嘅嘢，如果佢唔入股嘅話，全世界啲國際企業唔會有信心嘅。 嗯，而家都係一個合資公司咁成立，都叫做有份啦，都未夠啊。 而家唔同啲嘅，佢嗰啲權啊、剩啊，絕對冇佢入股坐喺個董事局，同埋有一個 say 點樣樣 run。 嗯， 差唔多將來珠海咧係香港機管局 run 埋噶啦。 OK， 咁賺唔賺錢嘅呢單嘢咁樣入股咧，始終牽涉到定係點樣？ 佢冇講入股入幾多啦。 嗯， 咁但係講真，你香港今時今日唔使諗第二個機場咩？ 嗯， 我哋呢個三跑2035年話飽和，你知唔知而家已經2021㗎？ 嗯， 今日去整一個新機場至少20年。 系，不过形势又唔同啲嘅。 至少我哋楞埋珠海咧，我哋仲有一段時間可以 grow 啊嘛。 嗯。OK， 好，好咁，多谢晒你先啊，田北辰，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回应咗呢份施政报告啦，同埋对于一啲检疫措施嘅睇法嘅，多谢晒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先。好啦，跟住嚟剩翻唔好多时间，听到个听众先，仲有阿卢太喺度添啊，卢太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卢太， 上下警说啊， 系， 咁咧我就支持全民检疫嘅，即系再次全民检疫嘅， 嗯， 咁但系要留意一样嘢就系话，我检完之后，我系戴口罩，我翻咗屋企，但系我都要翻工，或者系我期间我要出去食嘢。咁其實呢一段時間，一日或者兩日嘅時間咧，亦都可能感染咗。 嗯。 咁即係檢測唔係一個問題，而係話，有冇諗到呢啲咁嘅問題咧？再者，即使司機，我成日見到佢哋咧，就係戴口罩喺度等客。 嗯。 或者佢哋兩個係大家喺嗰條的士站嗰度等客嘅時候，嗰啲車停喺度，大家出嚟傾偈，係完全唔戴口罩嘅。 Okay. 照噴口水，咁、 嗯、 食客都係咁樣，食完嘢之後咧，都係大家坐喺度傾偈啊，你喺電視都睇到嘅，即係你唔一定要上，你唔一定要去餐廳睇啊，你電視成日都見到呢啲咁嘅場面。呢啲咁嘅時候咧，就係、是自己一定有自己嘅責任，但係、政府會唔會有啲宣傳咧？我見到唔係太多嘅，嗱、我淨係睇某一個台嘅啫，就係、是、固定嗰個台。咁、但係咧，我覺得宣傳唔係太多。 会唔会系加翻多少少？譬如十五分钟一次啊，起码等啲人真系入脑咯。 系 你我哋自己喺屋企讲冇乜用嘅、 嗯， 但系一定要电视洗脑啦。 嗯， 就用呢啲嚟洗脑，我都系 O K 嘅。 O K， 但系翻全民检测啊，你话支持咁，但系嗰啲难度，头先你提嗰啲位咁点解决啊？啲人都喐嚟喐去嗰度点搞啊？ 系啦，嗱，一系咁，某一个区逐区嚟做咯。 Okay. 不过就要做十八区，要做十八日啦。 但系啲区与区之间都流动嘅，好多时翻工同住到都唔同咧，有可能。 琴日我听见咧就新闻好似有讲过嘅，某一个区，然后咧佢可以block 咗佢。咁但系其实香港有难度嘅，你咁你叫嗰啲人又唔翻工咩？又话守停口停嘅，系咪先？即系有呢啲嘢，大家即系各行各业都要坐出嚟揾一个机会，大家要倾呢样嘢咯，就唔系政府喺度讲、 嗯， 政府讲咧系冇问题嘅。但系佢未必谂得到我哋小市民嗰个困难咯。咁譬如我见到的士司机喺度吹水，咁我唔通闹佢咩？我闹佢都冇用。但系下一个站啲的士司机都系咁样喺度吹水。 最紧要加强宣传啦！而家觉得可能有啲人以为大家都知噶啦咁样，但系阿卢太都见到就系话都未必人人都知，或者唔系人做得足噶。加强宣传咧都系相当紧要。多谢卢太嘅意见先，同你倾到呢度。今日倾到呢度啦，听日八点再倾，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由艾利克斯密特 Eric Smith 同强立生罗森伯格 Jonathan Rosenberg 共同撰写嘅 Google 模式 How Google Works 讲述咗谷歌一个从初创企业成长成为科技巨头嘅历程，描写谷歌系点样在瞬息万变嘅环境之中设计出引领时代嘅产品。 斯密特和罗森伯格先后在2000年代初期加入谷歌，分别担任首席执行官和副总裁。那时他们已经是美国矽谷当中最有经验的商业领袖。斯密特和罗森伯格最初加入谷歌的时候，他们想将一套传统的管理模式应用在这间稍微缺乏秩序的企业里面，不过他们都以失败告终。谷歌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员工将工作看成学术生涯的延续，对传统的管理方式嗤之以鼻。作者回忆当时认为他们唯一确信的就是在20世纪所学的管理方法都已经过时，他们觉得需要从头再来。 在谷歌改革的管理架构之中，公司将有能力和具有创意的天才放在核心里面，这些人都是头脑聪明、自我驱动能力极高的员工，丰厚的物质待遇已经不再代表最大的吸引力，他们希望在工作之中寻找到更多的真正意义，渴望工作赋予他们无穷的使命感和热诚，因此思考企业的文化和使命就变得特别重要。比如谷歌就将企业座右铭设立为不作恶，可能这些做法在外人看来都显得有些做作，但他却能真真正正地激励着员工，将企业带向成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Google 模式》，作者艾力克斯密特以及强立森罗森伯格，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